多人交关多，马路高头车子也没地方停。八龙门门口的小姑娘在穿着长旗袍，卖相老好的。星期里向有爵士乐队，小路上里侪是人，闹忙得不得了。我一直辣盖里向形容，就是形不着，急死我了。最后只好跑出来帮侬打个电话，通是通了，侬就是想法气，一句话不讲，不晓得侬辣盖想啥么子。我吃不着侬到底啥意思，只好挂脱咯，气死我了。 想啊，想来不想啊， 到现在你说对不起，对不起 ，Sorry doesn't。

我也炊烟的故乡，有一个叫烽火台的村庄，我曾和一个叫阿楚的姑娘